这个日积月累多多少少可能身体上都会有了，所以我们从先上开始提到了、但是从我们的人文景观来看，鲜鱼口地区我们是打造中轴线线路当中，据说那边花了巨资才建的我们的小江南的感觉， 嗯， 对，里边小桥流水，尤其到我们的这个春季的时候，不知道大雪有没有看到过，我在那边还看到过类似于绿头鸭大天鹅的这种， 那边现在还有呢，有两只黑天鹅，特别恩爱的黑天鹅。 那是黑色吗？ 黑色的，我去看的时候，然后就是一只还保护另外一只呢，就是它被拦着，然后就是你要往那边靠近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那是公的还是母的，反正它个头比较大，我觉得是公的，然后它就扑棱翅膀，就你往那边，然后它就扑棱，然后那只 就跟你撩你水，不然你过去， 然后那只就特别安逸的在里边，然后回头看一眼，然后外边那只就发怒。 你做了一个什么行为引起了人家这么大的恐慌？ 只是想给这二位然后拍一个对合张影。 因为大雪他的朋友圈我们都能看到、是一种美的享受，美美的照片他拍完了以后，小视频拍完了以后就特别、 特别好，主要是人长得也美，是不是？ 对、 说到重点了， 哎， 对对对，然后刚才还没说完，就是那个天鹅之外、然后那儿有好多的大的那种是鲤鱼吗？它彩色的 锦鲤， 锦鲤， 大锦鲤，然后特别的好看，然后而且那儿还有一只就像鱼仙儿一样的 鱼仙儿， 就一般 鱼仙儿， 就一般那个鱼啊，大锦鲤、它不就是正常的那个尾巴吗、然后那只鲤鱼的尾巴就特别长， 特别长， 就像巨型的大金鱼一样，就是那种但是它不是骨泡眼睛啊，但是它后边那大尾巴是在的， 蝴蝶一样。 对，那天你们看到我那个朋友圈， 我看了看了， 然后就是它游的时候也特别美，就是它一游、那后边、 美人鱼 啪啪， 哎，对，有点像美人鱼的大尾巴一样，就比较大，但它可能这个品种我不太确定，但是在北大我们那个校园里边确实是也能看到这样的，但是没有你说这个漂亮尾巴的， 特别的美，而且它自己单在一个池子里，它那那些小池、 单间， 它那个池子是高低错落的，有点像九寨沟那样， 因为它美、是吧、 对，给 它 带来了个 展示空间、 这个在拐进来以后，从鲜鱼口走进来了以后不有一个拐弯的位置吗？拐过弯来以后就是那条东西走向那条河上， 它那条 南北的， 它那条巷子好像叫长巷五条， 对， 然后就是在锦里边， 哦，锦里边， 对，得一直往里走， 最里头那个位置， 对，然后那个天鹅是在最最里边，然后等就是大概在中间那个位置，然后是那个鲤鱼们，锦鲤们， 对，因为那个我给大雪我们俩去那点比较多，然后呢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它的优势在那里边特别安静，就是真的不像奥森一样的那种人熙熙攘攘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大家去到那儿的人相对的他就少一些，可能原来你看边上那些平房了吗？平房里边，后来我听他们说，这些平房的就基本上来讲，就是从小在这生长那些老家在那里住的，就是外来的几乎很少，所以他们也会很友善的，这个跟你聊聊天啊，有时候像夏天的时候，搁一个躺椅，就是那种摇摇椅那种，有点像地主的那种摇摇椅 啊， 我们描述的不太准确，但是一般 我们 看到老北京那种藤椅 啊， 就摇摇拿一个那种蒲扇 啊， 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实际我也不知道它是扇扇子还是遮阴的那么一个扇子，还是轰蚊子的，反正就是总有这样的人在这里待着，你去了以后就想给他拍个照片，马上你的感觉出来，哎，这就是生活呀，我在想我们等退休了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对对对， 好，明白了啊，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们今天聊聊鲜鱼口。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